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9集，故事讲完，黑塔再用清脆而无感情的童声宣布： 叮咚，成功触发主线任务，诺亚在方舟上的晚餐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一共有16个玩家成功进入游戏，还有一个黑塔怪物伪装成人类混在其中。第二，诺亚方舟中一共有12个房间。第三，诺亚的方舟里每两个小时为一个白天，两个小时为一个夜晚。白天时，所有玩家必须全部离开房间，夜晚时，所有玩家必须进入房间，房间的门会被锁死。第四，每天晚上有三个玩家可以得到黑塔认可离开房间，三个玩家的身份被隐藏，同房间的玩家也不可知道这三名玩家的身份。第五，黑塔怪物的任务是阻止诺亚拯救人类，人类玩家的任务是抓住怪物，将它烧烤送给诺亚。第六、第七个日夜结束后，诺亚会出现。如果不能吃掉被烧烤的怪物，诺亚会吃掉所有的人类。第七，每个白天的最后一分钟，玩家可行使投票权，每个房间拥有一票，投出一个认为是怪物的对象，被投票的对象将受限制，所有异能和道具均不可使用。第八，游戏里所有玩家的异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，具体限制由黑塔而定，所有道具皆不可使用。诺亚觉得烧烤怪物很好吃，也觉得人类很好吃，反正都是吃，干脆都吃了，真是美滋滋。 轰隆隆，刺耳的雷鸣在窗外响起，震得整个城堡微微震动。唐默的视线缓缓转开，看向那漆黑的窗外，他手指捏紧，轻轻地说出五个字：暴风雪山庄。与此同时，华夏、北京。自从唐默几人进入游戏，天选组织便把控了悬浮在故宫上的这座黑塔，陈珊珊、李妙妙等人在附近的小楼里暂时住下。第一个突然出现的是宁征，他浑身是伤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陈珊珊看到对方时先是一愣，视线在对方的长发上停留了几秒。傅文生直接看向宁征的胸口，双眼瞪直，小朋友没忍住： 我操！ 宁征的左腿不知被什么东西咬断，鲜血直流，右手也断了一截。他挣扎着想起身离开，这里对他十分不妙，陈珊珊几人也没拦他，毕竟这是华夏最强大的偷渡客之一，谁也不知道宁征有没有什么后手，而且他们也无仇无怨。傅文生大概是觉得宁征实在伤得太惨太狼狈，犹豫了一下，掏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对方。宁征看了他一眼，将水收下。不过多时，宁征离开了黑塔范围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阮望舒出现在黑塔下方，他就没宁征这么好运了，还能自己走。使用国王的金币离开游戏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，幸好有李妙妙在。李妙妙赶忙上去将手按在阮望舒的伤口上转移伤势。傅文生喃喃地说： 什么游戏这么难？宁征，那是宁征吧？还有阮望舒，他们都变成这样了，这得多厉害的黑塔怪物啊，是怪奇马戏团团长那个级别的？ 猜的倒是不错，只不过数量有点不对，是六个怪奇马戏团团长级别的黑塔怪物。华夏，上海。穿着白大衣的洛风城坐在黑色越野车上，看着远处那座漆黑的巨塔。当唐默几人听到黑塔宣布游戏规则时，他们并不知道地球上黑塔也发出了一道通报： 欧洲九区正式玩家大卫·康纳德通关失败。2018年6月18日，六区16位玩家成功进入黑塔六层主线游戏，共计东亚区一人、东南亚区一人、俄罗斯区一人、欧洲区两人、美国区四人、华夏区七人。 杰克斯疑惑地说，这么多玩家一起进入主线游戏，博士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游戏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大乱斗？混战？主线任务还没开始就被淘汰了这么多人？黑塔六层果然可怕。洛风城微微勾起唇角，16个人其实有一种游戏倒挺适合的。杰克斯好奇地说，什么游戏？洛风城笑道，暴风雪山庄。雷声轰鸣，震得整个城堡微微晃动，昏暗的烛光在墙壁上印出斑驳的黄色光影。黑塔宣布完游戏规则，17个玩家站在长桌的四周，谁也没有吭声。过了许久，一个白人女性开口说， 只有12把椅子，但我们有17个人。 不错，桌子中央共有17个小玩偶。黑塔也说了，城堡里有16个玩家和一个黑塔怪物，然而只有12张椅子。安德烈说， 椅子上有贴名字，黑塔已经给我们分好了组。 所有人立刻走到跟前看向椅子，昏黄的烛光下，这一张张古朴的椅子后背用利器刻下了一个个歪曲的名字，每个人的名字都是英文名。黑塔也非常人道的帮玩家隐藏自己的身份。唐默看了一圈，看到最后一张椅子上的名字时，他双目一缩。唯一的黑人女性冷笑道， 哼，用英文名字有什么必要吗？反正都会暴露有哪些人是互相认识的。 只见这12张椅子中赫然有4张椅子上面刻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有3张椅子刻了2个人的名字，还有一张椅子上竟然用英文刻了3个名字，傅文铎、唐默和白若瑶。娃娃脸青年惊喜地眨眨眼， 哇，唐唐、傅少校，我居然和你们分到了一组哦。 唐默的心沉了下去，他再看向旁边的椅子，上面写的是穆回雪、安德烈，还有2张椅子属于2个外国男人和一对外国男女。很明显，黑塔将这9个人各自是认识的这个信息透露给了所有玩家。其实很好理解，在这个游戏里一共有17名玩家，游戏规则第7条， 每个白天的最后一分钟，所有人可行使投票权，投出一个认为是怪物的对象，被投票的对象将受限制，所有异能和道具均不可使用。 假若17个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，那唐默、穆回雪等人是互相认识的，他们一旦合作直接用多数票投出其他玩家，对其他玩家不公平，所以黑塔采取了这样的措施，直接将他们组队，强行减少他们的票数。其他玩家用打量的眼神盯着这四张椅子的主人，这9人神色平静，完全没有关系被拆穿的窘迫和紧张。轰，又是一道震耳的响雷劈下，这一刻古堡里的蜡烛也全部晃动，烛影幢幢。唐默警惕地扫视四周，忽然一道诡异的齿轮转动声响了起来，众人全部握住自己的武器看向发声处，只见在长桌正中央17个小玩偶中，一个小玩偶仿佛被人掰动了齿轮，咔哒咔哒地在桌子上向前走了起来。所有玩家都冷冷地盯着这只小木偶，他一边晃晃悠悠地滑动，一边用诡异空灵的声音说， 斯蒂芬·特斯拉夫看着我，拔出了他的匕首。 房间里突然又响起咔哒咔哒的声音， 众人抬起头看向这只小木偶的身后，只见第二只小木偶摇晃着向前行进，咔嗒一声停在黑人女性面前。 丽娜，乔克鲁看着我生气的想杀了我。 到这个时候，玩家还能不懂发生了什么事？一只又一只小木偶摇摇摆摆地移动到每个玩家的面前，喊出每个玩家的名字，想要伪装自己的姓名或者和队友互换姓名都不可能。17个木偶说出了每个人的名字，也几乎暴露了一部分人的国籍。然而国籍相同并不代表就一定认识。唐默惊讶地看到一只小木偶跑到一个外国女性面前，对着她喊道：夏里。这是一个华夏玩家。被喊出名字的金短发外国女人冷冷地扫了唐默几人一眼，默不吭声。所有木偶全部到位后，他们齐齐停顿一秒，接着异口同声地唱起了一首童谣： 17小木偶遇到大洪水，被水冲走没法救，还剩16个，16小木偶人人护防备，大火烧死成黑炭，还剩15个，1个小木偶欺天下断魂，无人问津被吓死，一个都不剩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嘘，诺亚来啦，诺亚来啦，诺亚吃掉小木偶，木偶都死啦。 诡异的歌声戛然而止，唐默面前的小木偶突然开口说： 诺亚的晚餐桌上只有12个客人。 傅文铎的小木偶说： 椅子前有一张白票，坐着椅子写名字。 练鱼蒸的小木偶说： 每个客人可以投一次票，不许多投票。 外国老头的木偶说： 12张椅子，12张票，谁也不准多，投票结果要保密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咦，还有一个红票，那是什么？ 众人立即看向桌面，当小木偶依次说完这些话后，12张白色的票浮现在桌面上，很快又出现了12张的红色的票。安德烈的小木偶说： 我知道我知道，那是抢六，那是抢六，白票无穷尽，红票只一回，每人只有1张票，只有1张票，白票每天投，红票投一次，你觉得谁是坏怪物？ 忽然第11个小木偶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： 写上他，写上他，写他你就赢，写他你就赢，写错怎么办，写错怎么办。 第13个小木偶怪异地笑了一声。第14个小木偶用天真的声音说： 写错抢不到六，抢不到六，没线索。 第15个小木偶围着红票和白票跑了2圈。第16个小木偶说： 写上他的名字，备注你的队友。 第17个小木偶兴奋地唱道： 抢六了，抢六了。 最后一声抢六宛若指甲划在玻璃上的声音，尖锐刺耳，令玩家皱起眉毛。说完这一切，木偶们全部停住，不再说话。他们如同整齐划一的士兵，齐刷刷地扭过身，咔嗒咔嗒地跑回长桌中央，在一起立正转身，用诡异的木头眼珠盯着每个玩家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